心啊，紧紧地拥抱你，照亮孤单的风啊，点燃自强的火炬，我的心啊，歌唱你赞美你啊，阳光照大地， 人心更